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，等不到人，也至少盼着自己。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，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。 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真叫人我放纵享受。

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

平凡才应该最珍惜。我的明天，我依然会憧憬。